飘摇摇，光里光荡，惊动了那水中的个鸳鸯，是扑了愣愣两翅儿忙啊，这才飞过了那扬子江啊。

担子我怕你挑不动啊，担心孩子你把路走偏呐、啊啊。这桂兰说，千斤的重担我能挑起呀、啊，革命大道永向前呐、啊。张老汉双眼含笑把女儿看，我送你为啥用扁担，这张桂兰听爹我想起来呀，这一条扁担跟这爹爹饱尝风霜度过了寒夜，哎哎哎哎，浮现在面前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旧社会您用它挑着哥哥去要饭，风里来雨里去受尽了嗷嗷煎，斗汉奸用扁担也曾把你老人家打，多扁担抗枪爆你入了牢监，阶级仇民族恨就充满了血和泪，嘿嘿，归拦我呀，壮壮那个尖尖都记在我的心里边呐、啊。 这些日子嗓子实在是太疲劳了，我是玩命的唱，这个我这样吧，大伙儿疼可疼可我唱一段新鲜的，你看怎么样？啊，这刘二婶儿带

间有好汉总算他出不起来是位英雄惹人张嘴够多猛烈枪声力大四冲铜上阵全凭三声弦军中的战马进开京镇定长山那一员将谁人不知赵子龙长坂破石英勇救出额斗小英童众将骁勇还小可最怕南阳叫卧龙这个人炸出猫龙先手断八王破千龙这一阵惊破曹军的胆就是一个诸葛 大叫两旁看配卦点起长弦五百 百兵，如同铁舟上了马，铁蹄扎软斩将风。老将催马往前进，见一个豹齿二郎，结果就在刘平蹦。敌人在城外安营扎寨，千人讨战在关城，黄忠马上心不悦，大胆的敌人，你们敢乱虎行，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当西西人马摇旗锐气再来争，这命令你们藐视常山无好汉，来来来，今日与你见吉凶。说马一催，坐下马，五百儿郎那先生不能走，长老脸向三声好，勒索抽枪开放城，旌旗招展折不日，来关马扎向外冲，老将黄忠杀出城去，准备说大战呐、忠义无双，破赵的短哨旗。 战长沙呀，打架这玩意儿是力气活啊，康老师您还得再唱一段。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博望坡》。 出山不白出来，带出俩花篮来，康老师还得再唱一段。 接下来给您唱一段《桃花庄》。